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在您的耳边，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优听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当然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随时的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没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呢，也可以来关注我啊。前两天的时候啊，也就是上周，有一位好朋友评论我，他说：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莫音乐小莫的微博呀？我说不知道呀。结果呀，小莫姐的这位忠实听众啊，就强烈的谴责了我。他说：你们不是同事吗？对呀，我们是同事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后来呢，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啊，我就在微博上搜了一下，哎呀妈呀，还真的找到了呢。不过呢，看着这个账号啊，跟个僵尸粉一样，还是想说哈，原来我们电台主播也是有粉丝的，虽然不是我的，不过也是哈，我们也不露脸，谁知道孟阳长得这么美呢，是吧？反正啊，喜欢我不喜欢我都可以关注一下，吐槽也可以嘛，对不对？互粉也是可以的哟。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下限的主播，微博搜索大写的 DJ 杠加孟阳，海洋的阳。哎，是不是太难找了？回来我改个名字啊。好了，言归正传啦。这两天啊，天气开始有点变暖了，好多朋友开始东奔西走，刚要准备出发了呢，就乍暖还寒。不过我相信春天已经到来了，春雨呢也是要下的。天气预报说了这两天有雨嘛，也不知道准不准哈。听到那首歌《春天花会开》，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自由自在，其实这种春暖花开的天气带着家人出去露营是稳稳的惬意啊，留下的呢都是满满的美好回忆。当然啦，再过两周可能清明小长假也要到来了，哎，这个小长假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到黄山去看一看云海雾凇，有人呢可能到婺源看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有人去莫干山住木屋，还有人呢去天目湖划划船，大好春光自然是不能辜负的。当然，如果你的清明小长假还没有着落，或者所有的周末还都空余的话，哎，今天就要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周末以及小长假必去的人少景美的地方。当然啊，我也询问了很多越野自驾爱好者以及摄影爱好者，还有资深的驴友，甚至攀岩爱好者，我也问了，为大家精选了一些北京和上海周边适合两天左右的露营地。哎，那我们先来说说上海。上海崇明岛的东滩露营地位于上海崇明县崇明岛的东滩。崇明岛的东边呢有一个叫做滩涂候鸟的保护区，面积大概3万公顷，是我国比较少见的野生鸟类栖居地。在这儿露营啊，非常有机会看到上百种的鸟儿以及大片的鸟群从空中飞过，非常的壮观。而且呢，在东滩观鸟的最好时候是在早晨，除了观鸟还有机会看到东海的日出，非常的惬意。来到崇明岛东滩呢，还有机会有美食的享受，当然要去到陈家镇吃螃蟹。在东滩看完鸟之后，回到陈家镇找一家非常朴素干净的饭馆，要上一盘大闸蟹，再来几样其他的小海鲜，大快朵颐。陈家镇啊，是崇明最大的蟹市，也是中国最大的蟹市，螃蟹市啊。上海的螃蟹大部分都来自陈家镇，而且呢，这里也有很多稀有的海鲜啊，价格非常的便宜。 崇明岛，也可以去到上海的天马山深坑露营地。这个营地呢是在上海市的松江区蛇山镇的横山边上，也叫大坑，又叫横山大坑，还叫横山深坑、天马深坑，好多的名字啊。听说还有叫采石坑的。这个天马山深坑啊，是人工采石的遗址，它将原来地面上的一些小山采完之后，挖出了一个将近70米的深坑。旁边的岩石呢是安山岩组成的，后来啊收集了雨水成为了一个深潭，从地面到水面深度大概60米，水下的深度约20米。这个天马山深坑的面积呢可能有36000多平方米，而且天马山深坑实际上是在横山，现在呢有在坑内啊修建中国唯一一座下沉式的五星级酒店。坐落在大坑里面的这个地质坑五星级酒店呢，将来可以住在坑里面的酒店看百米的瀑布。听说啊，根据规划，这座地质级五星级酒店上面有景观的总统套房，下面呢还有水下的情景房，而且呢依附在大坑的南边还有岩壁建造，一共有20层，但是只高出地面15米左右。逛完了天马深坑之后，还可以到附近的天马山上来露营。哎，住完五星级酒店再来住住帐篷，别有一番风味。 从来未曾拥有的，总难陷入爱上和欢愉，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无语。 好了，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走走上海周边的露营地。 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事，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999，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到周围来露营一下，来到上海。上海刚刚说了两个露营地，一个呢是天马山深坑露营地，还有一个是崇明岛的东滩露营地。一个可以看一看鸟，还有一个呢可以看一看坑。再来到浦东三甲港海滨乐园露营地，这个海滨乐园啊是位于浦东新区的川沙和南汇的交界处，滚滚长江和东海混为一体的地方。在三甲港看海，最令人难忘的呢就是可以欣赏到潮涨潮落，海水和江水交汇以及碰撞的时候出现的一些奇景。除了看海之外啊，在这儿呢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娱乐项目，比如说在沙滩上露营，在海边烧一烧烤，进行一个篝火派对，还可以骑着马绕着海来绕三圈。当然三甲港海滨旅游区呢是以休闲旅游为宗旨的，它的载体是高科技，游客参与为手段，形成了具有海滨观光、现代建筑以及田园气息、绿色天地等很多的特色，也成了满足各种需求的一种海滨旅游地吧。地址呢是在浦东新区华夏东路。看完了海，我们再来看一看湖。去哪儿看湖呢？大家可以去到青浦区的淀山湖露营地。这个淀山湖啊是上海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有着东方日内瓦湖之誉，面积呢大概有62平方公里，属于太湖流域，也是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的源头。来到这儿呢可以看到风吹芦苇岛，湖上渔舟飘，池塘荷花笑的景色。环湖呢还散落着一些享誉盛名的朱家角古镇啊、上海大观园啊、东方绿洲啊，以及上海太阳岛陈云纪念馆等等五个国家4A级的景区，还有三个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环湖步道、湿地公园、乡村旅游以及度假村等等，观光和休闲的这些设施也是非常的齐全，古代和现代的气质交融。而且呢这个淀山湖啊不仅面积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概相当于11.5个的西湖，水质还非常的清澈，属于国家2级的水质。在这儿呢也非常适合一些水上的活动，烧烤啊、露营啊，这就更不用多说了。周末的时候以及清明小长假都可以去那儿休闲一下。那我们再来到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啊占地面积大概16000亩，来到这儿呢满满的负氧离子的味道啊，可以尽情的呼吸400万株生态林木为你净化的新鲜空气。当然这个森林公园呢也有很多的区域，比如说游乐活动区啊、水上活动区、文化观赏区、湿地生态区以及度假休闲区等等，还配备了为大家来用餐以及交通通讯停车等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2010年就已经开放了，而且呢也成为了很多市民心目当中的天然大氧吧以及休闲度假、露营游玩的理想场所。其实听我说完啊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在网上搜一下这几个露营点，各有所长，可以选择你的心仪的地方。好了，说完了上海，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到北京的周边，看看这个周末北京的朋友要去到哪里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黄与黄柳的城，每次我回到这里，你都那么的恬静，赞美夏天女孩摇曳的裙摆，撩动了昨天荡着的秋千，摇啊摇，摇。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生活

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的与我来沟通啊。微博搜索 DJ 孟阳，大写的 DJ 加杠孟阳啊，海洋的阳哦。好了，今天废话有点多啊，因为春天到了嘛，蠢蠢欲动，想要立刻马上的出去自驾游一番。自驾游呢，最好是两天的，就要选择一个适合露营的地方。去哪儿露营呢？刚刚说完了上海，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啊。北京其实京津冀一体化嘛，北京周边有很多可以玩的，包括河北啊。先来到河北省境内的幽州峡谷，这个峡谷呢，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就是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有没有这首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这个在河北的幽州峡谷呢，也被称为是永定河峡谷，北起水库大坝，南到门头沟区域，峡谷两边都是高山耸立，但是巨大的山石已经被风化了。峡谷的谷底就是永定河。听说啊，这个幽州峡谷曾经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西北进京通道，也就是传说中的官道。而曾经繁华一时的官道呢，如今已经非常的幽静了，所以又被称为幽静峡谷，应该是这样得名的吧。峡谷内可以看到非常宽阔的河滩啊，地势平缓，河水清澈，非常适合露营、野炊、篝火。当然在这儿可以露营的地方非常多，一般呢驴友们会选择离幽州村比较近的一处河边小树林里面来扎营。这个地方呢，就是从旧庄窝到沿河城的路边非常好找，因为离这个幽州村啊不远，所以需要的话呢，还可以到村子里面买一些饮料啊、水啊、食品什么的，但是也比较有限。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幽州峡谷的河水是永定河的上游，上面接着水库，所以呢，如果来河边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上游放水方面的安全问题。而且呢，在户外露营啊，一定要防蚊虫。在幽州峡谷这个地方有一种叫做马蝇的昆虫，当地人把它叫做马蝇，听说咬人很疼，而且呢咬出来的红肿的包呢是很难消的，所以如果夏天去到那边的话，一定要携带驱虫止痒的药。 幽州峡谷呢还是初级的徒步线路，当然了，如果你不想徒步也可以直接到幽州村附近露营，也是非常不错的。沿河城呢是距离幽州大概15公里，是明朝扼守永定河峡谷的要塞。沿河城大概有1000平米吧，至今还保留着非常完好的围城和西城楼，院子里面的房屋以及旧门楼也是非常的精致和考究的。怎么去呢？如果大家要自驾的话，可以走109国道，出京大概80公里，快到斋堂的时候呢，有一个路标指示是沿河城，右转进入，再走大概14公里就可以到达沿河城村。到沿河城火车站之后呢，过河左转，沿着山路大概再走15公里左右，看到一大片的枣林，你就到达幽州村了。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上海佘山森林公园啊，我就想到北京周边其实也有一个最高峰，就是灵山。灵山呢主峰海拔大概2300多米吧，在山顶露营是一件非常刺激和自豪的事儿。夏天的时候呢，山顶上的草甸会让你觉得已经来到了无尽的大草原。在临近灵山的路上呢，还有很多的枫树，到秋天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山顶有一块草坪是可以扎营的，往西边看呢可以看到小五台山，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选下马威来穿越灵山，穿越再加上野营，小长假来的话呢应该还挺丰富的，不过天冷就不建议去了。车程呢从109国道过了斋堂有一个指示牌，往苹果园方向走大概100公里就可以到达了。我们再来说一个驴友的圣地，腐败的天堂吧。这个地方呢位于北京延庆县西北海坨山的东侧，在后海的峡谷绝壁之中，保存着非常原始的没有被破坏的兼顾南北风情的这样的自然景观。在官方出版的地图上，蜿蜒在延庆盆地北边低山山带，这条河呢叫做古城河。其实啊，后河就是古城河的分支，发源于西北30公里左右的海坨山，分叉于玉渡山脉。后来呢，由于后河峡谷属于比较古老的石灰岩和白云岩地质的构造，经过千百年的地表水溶石风化以及峡谷两侧形成了好像刀削斧劈一样的绝壁。峡谷之内的湖水也是非常的清澈，四季分明，春天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冷，夏天去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怎么去呢？大家可以在德胜门坐919快车，在终点延庆汽车站下车，车站外面啊会有很多的小面的，大概30块钱左右，到达龙聚山庄。延庆的司机呢一般也都拉过驴友，所以呢可以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这个山口，在进山口上山，可以看到一道大坝或者是说大门吧，上面写着龙聚峡谷，在坝堤呢有一个小门，穿过这个栅栏一路往上走可以到达山顶。到达垭口之后呢，按着一个最显眼的小路走啊，下面就是后河。上去的方向往右走，一直沿着这个水流方向走，你可以看到有几处非常不错的营地，被人起名1号营地、2号营地。过了2号营地继续往前走，一路沿着小河边走啊，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能看到一处更加平坦的地方，也就到了后河的库尾，也就是龙庆峡水库的库尾。提醒大家，露营扎寨啊一定要选择在库尾的位置，非常的宽阔，而且后河的大鱼非常多，也可以带上腐败的渔具。其实啊，北京和上海周边的这些可以自驾游以及露营的地方还挺多的，如果你去到过一些小众的大家都不知道的露营地呢，也欢迎来分享给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来给大家讲讲啊，如何来选择露营地，究竟有什么样的原则呢？休息一下，听一首歌。 声音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

OK 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哎，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自驾游露营的事情哎，想到这个我就非常的兴奋啊春天到了不要老窝在家里面看手机啦看什么吐槽大会呀对不对看什么全明星侦探啊不要老在家里面看综艺不要看什么电视剧了应该走出去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今天讲到这个露营嘛那我们就来讲讲露营营地的选择标准选择一个露营地并不是说简简的平平坦坦就可以的它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首先要保证水源的补给再来呢营地平整是基本还要备风备阴最后一点就是要远离危险你先来说说这个水源补给吧来到一片露营地啊一定是经过非常大运动量的穿越以及徒步之后才能来到的那么选择这个露营地呢必须要有水源的补给也是完成整个穿越目标的关键一来呢大家就不用背着很多的水来增加穿越的体能消耗二来呢如果有水源的话呢可以把大量的一些出汗呀、发臭的这些衣服美美的洗上一把哎，晒上之后第二天又可以来穿干净了也不用带很多衣服再来在选择营地的时候选择附近有溪流水潭以及河流涌泉的地方作为水源补给的地方安营扎寨非常方便或许呢还能给你加一道菜比如说鱼啊虾啊蟹啊之类的不过也要提醒大家选择好这个水源点之后也要确定好上上下下取水的取水路线把取水路线平整好方便在晚上的时候去取水很多时候呢就是把营地平整好了但是没有寻找好非常好的取水路线导致很多的驴友啊在漆黑的晚上摸黑去取水非常容易发生意外所以提醒大家确定好水源安好露营地之后把取水的路线安排好再来呢就是营地即使我们要选择有水源补给的地方但是一定不能在河滩或者是河谷中央扎寨也不能选择在河流拐弯的地方的内侧扎寨切记啊有一些河流它的上游啊是建有发电站的在蓄水期间呢河滩是比较宽而且水流比较小如果不了解上游情况就选择在河滩上或者是河谷中央来扎寨很容易在放水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意外了平时看起来流量很小的一些小溪也不能选择作为营地来扎营因为想象一下一旦下大雨或者是暴雨的时候山边的一些分水线之间的大面积的落水啊都会来到这个小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溪谷汇聚之处是非常容易发大水或者是山洪的所以在雨季或者山洪多发的地区尤其要防范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呢，北京下大暴雨啊，不到五分钟就把那个一条小溪给淹没了，搞得当时很多的一些驴友穿着泳衣就向山里面跑，非常的狼狈。在确定水源的情况下，也不能在河滩或者是河谷中央来扎营。再来呢，就是在营地的选择上啊，一定要有充足的时间做出考虑和选择。所以呢，必须每天过正午的时候就要开始留意线路上合适的营地位置选择，一定不要到黄昏，哎，我才开始想到，哎呀，今天晚上在哪里扎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一般的情况下，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很难再有充沛的精力去选择比较好的露营地了。况且呢，给大家选择的机会本来也不是很多。选择了露营点之后啊，要将扎帐篷的这个区域打扫干净，把一些石块啊、比较矮的灌木啊等等不平整、带刺儿的、带尖物的任何东西都要挖出。不平的地方呢，也要用土或者是茅草等东西把它填平，然后还要挖好排水沟。理想的营地应该是地面平整不潮湿，排水性能好。再来就是安营扎寨，在野外扎营啊，背风背阴也是很重要的。虽然它看上去问题不大，但是它却能够决定你晚上的时候是否可以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不影响第二天的精力，可以完成一些大穿越等等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山谷或者是河滩上，应该选择一处比较背风的地方来扎营。帐篷拉门的朝向呢，一定不要迎着风。露营选择背风，也要选择到野外用火等等的安全问题。怎么知道这个帐篷口是背风的呢？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抓一把沙子或者是比较轻的茅草等等，在空中扬起，帐篷口的方向朝沙或者是这些茅草飘扬的方向呢，就是背风的方向。如果是一个需要居住两天以上的营地，那么在好天气的情况下，应该选择一处背阴的地方扎营，在大树下面啊，或者是山的北面，最好是早上照太阳，而不是晚上照太阳，就是要早照，不要夕照。这样呢，在白天休息，帐篷里面就不会太过于闷热。我们大家都知道，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所以呢，选择东边帐篷前面有一个山脊或者大树来挡阳光是最好的，这样你早上的时候可以睡一个好觉。其实安营扎寨有太多太多的讲究，但是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跟大家非常详尽的来解答了。不过有几个关键词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要近水，靠近水源，非常方便而且好玩，但是也不能太近。再来呢，就是要近村，就是靠近一个村庄，这样如果有突发的状况，比较容易得到帮助，当然也可以方便物资的补给。再来就是要背风背阴，刚刚也说了，远离山崖，天知道山崖上面会落下来什么，是吧？所以一定要离远一点。再来呢，就是要观察营地周围是否有野兽的足迹、粪便、巢穴等等，要远兽，不要建在有很多蛇或者是老鼠的地方，以免造成伤人的事件发生。再来就是要防水，避免帐篷呢扎在低洼易涝的河道里面，一旦下大雨的话，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危险。再来就是防雷，夏天是雷雨多发季嘛，所以夏天如果去安营扎寨的话，不要在树下，一定要选择高地或者是比较孤立的平地，并且避免造成雷击。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突然发现原来露营在外面安营扎寨也是如此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不管你是在设施比较完备的露营地，或者呢是在野外没有开辟的一些野外露营地来安营扎寨，都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 好了。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我是梦瑶，明天不见不散哦，拜拜。 这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一迷醉的眼，为了你找啊找，去寻找神秘的石头，为何你走啊走，从此不与我相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欲迷醉的眼。Love